23人。当前线的178要塞将领们听说北方146壁垒已经被尖刀连给打下来时，表情都酸了。张翔晚等人此时已经完成任务了，这战场上的战事基本上和他们无关了。尖刀连已经接到命令，向南进发，与周应龙前锋营会合后就地休整，然后回到178要塞去。 这次啊，咱们妥妥的星云勋章，宗室高层有一半都是咱尖刀连杀的，一个尖刀连硬生生打出了一个旅的气势啊。 呸，你这当连长的还真不要脸，明明全是任小素的功劳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没有任小素，咱们能不能活到现在都不一定呢。 任小素也是咱尖刀连的人吧，咱们是一个集体，知道吗？ 尖刀连的战士们疲惫地坐在车上，大家忽然有种放松下来的感觉。所有人都知道西北的战争即将结束，剩下的战争也和自己无关了。但大家仔细回想起来，似乎就像焦小晨说的那样，这场战争里如果没有任小素的话，他们恐怕早就死了。从飞夺定远山、关山，到打穿北湾山山脉帮主力部队吸引仇恨，到强湾山渡河，到摧毁144壁垒后勤补给线，再到摧毁军工厂，最后还摧毁了146壁垒。不怪前线将领们有点酸，虽然尖刀连没怎么打硬仗，但尖刀连做的事情比大部分作战序列都多，而他们只有184人而已。有人偷偷望向坐在车上的任小素，这一战之后恐怕没有人会不服任小素了吧。当然任小素距离当司令还差得远呢，战斗和指挥是两码事。但时间还很长，他们总觉得有一天这个少年会成长起来，成为像张景林那样的人，成为178要塞的脊梁。只有任小素始终默默地靠在车座上，望着远处狂风掀起的烟尘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当作战部队将要抵达集结地点时，已经是傍晚了。周应龙早早地就站在营区门口等他们了，不光有周应龙，连同王峰元、张景林等重要将领全部在这里。集结的地点就是178要塞北方指挥部。张小满他们一瘸一拐地跳下车来，周应龙没好气地上前踹了他一脚。 明明没受伤，撞什么撞？ 张小满嬉皮笑脸地赶紧站直。 这不是显得我们比较壮烈吗？ 说着尖刀连已经在张小满身后站好，张小满吼道： 报数，182182。 一连串报数响了，尖刀连的战士依旧嗓门洪亮，只是这数字到182便结束了，张小满觉得有点不对劲。 哎，怎么少一个？ 加上张小满应该是184人啊，可现在却少了一个。忽然间焦小晨疑惑道： 等等，任小素呢？ 对呀，任小素呢？ 张景林平静地站在队列前面，好多将领留在这里纯粹是为了想看看传说中的任小素到底长什么样，结果任小素竟然不见了。周应龙看向张小满： 你怎么回事？把任小素给弄丢了？ 张小满也急了： 你们刚才谁看见任小素了吗？ 看到了，刚刚还在呢，他就坐在卡车的最外面来着，不知道怎么就不见了。 哦，对啊，我也看到了。 张景林叹息一声： 算了，随他去吧。 此时张景林已经明白，任小素因为宗室而短暂地加入了178要塞，却因为宗室破灭而再次远走，这里终究还是留不住的。王峰元小声道： 是不是因为真的产生了什么隔阂？ 不重要了。 说完张景林看向张小满： 继续。 张小满站直了身体，手臂有力地挥到耳旁敬礼道： 报告司令，尖刀连阴道184人，实到183人。 说话时张小满心里满满的自豪感，可是尖刀连少了一个人之后， 让张小满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，难受得要命。任小素竟然不告而别了。回想这一个多月的相处时光，那些困难与危险都像是一枚印记。说着说着，张小满竟是突然伤感起来。周应龙没好气道： 不都打了胜仗了吗？你这是什么表情？ 报告营长，我们说好了，一个都不能少，但我们没能把任小素带回来。 所有人都忽然沉默了。事前谁也没想过，尖刀连竟然真的一个都没死。残阳如血。北方宗室方向的战争还在继续时，一辆越野车正疾驰在前往中原的路上。天空高远蔚蓝，大地上的黄土一望无际，车辆身后的烟尘像是长长的流星尾巴，似乎到了这里已经远离了战争纷扰一般。只不过这辆车并没有走大路，而是在某个地方突然拐弯，驶入了漫长的山脉之中。车上的年轻人刻意将越野车给停在极其偏僻的地方，然后下车将车上的行李背包通通拿下来，再将越野车生生推入了一处沟壑。他这么做大概就是为了防止有人发现他的行踪。这年轻人隐匿行踪至此，竟是格外的小心谨慎，甚至为了躲避什么还千辛万苦的打算翻山越岭。年轻人将背包背在身后，里面有充足的水源和食物，足够他一路徒步到中原去了。忽然间，这年轻人回首遥望故土，神色中出现了一丝怀念与恨意。总有一天，他还会再回到这里。然而就在这一回头，山脉方向的一座小山上，有人对他笑道： 你在看什么？ 年轻人大惊失色，转身便抽出腰间的手枪想要射击。他的模样就像是一只惊弓之鸟。只是他刚转身，身后坐着的小山上的人便轻笑着打了个响指。年轻人的神色立马呆滞起来。 我们来玩个游戏吧，这个游戏就叫做我问你答。你叫什么名字？ 宗长，宗夏。 你怎么有两个名字呢？而且宗城不长你这个样子吧？ 以前叫宗夏，现在叫宗城。我用超凡能力给宗相种下了一颗种子，将它变为傀儡。 李神坛诧异了，就连他也没想到宗城竟然还有这种能力。那岂不是说只要宗城给别人种下一颗种子，就等于永生不死了？而且宗室财团的人恐怕从来都没发现过这个事情吧。在宗室内部，宗城和宗相同样也是竞争关系，毕竟家主只有一个，总会有人失败有人成功。宗城宗相两人同属大房，之前还有三房四房的人想要从他们两人之间挑拨关系，可他们想不到的是，宗城早就把宗相控制起来了。而且宗相就像一个正常人似的生活在宗室，竟然也没人发现，这能力太过诡异了一些。若是有其他组织势力的领袖被宗城控制，岂不是被他轻而易举的颠覆？虽然宗城能够控制的人数有点少，但这能力中竟还是有其他变化，这倒是让李神坛也没有想到。 你还有其他种子吗？你控制的每个人都一样吗？ 没了，种子是极少数的，只有长期控制固定人群，才能从他们身上汲取精神力结成种子。还有一颗种子却没来得及用。 那就好，和你这样的人有类似的能力还真是耻辱啊。 说到这里时，宗相神色中闪过一丝愤怒与挣扎，似乎要醒过来一样，但还没等他有所反应，便又被李神坛给压制了下去。李神坛的能力仿佛天生便克制宗城这种精神控制类超凡者一样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还没帮上忙，还差点帮上倒忙。不过听起来还挺有趣的样子。 对于李神坛这种人来说，有趣便是他如今生活的意义了。 好了，结束问话，你可以自我了断了。 话音刚落，宗相神情中骤然扭曲起来，似乎有不甘心和愤怒在不停的交替。李神坛叹息， 看来我还不够强，竟然还没法让超凡者做出生死抉择。 说着，李神坛捻起一枚棋子击穿了宗相的眉心，至此宗城才算是彻底死亡了。旁边的司离人看着宗相的尸体见怪不怪， 神坛哥哥，咱们现在去哪儿？去178要塞吗？ 不了，我觉得任小苏很可能马上就会离开178要塞部队，那里不是他想去的地方，起码现在不是。 那咱们去哪儿？ 去做点更有意思的事情吧。 李神坛笑眯眯地说道，他看向司离人背后的箱子，然后调侃道， 当初某人说你是扁担，我还不信来着。 司离人皱着小鼻子， 我不是扁担，不许叫我扁担。 好的，小扁担。 李神坛转身向中原走去，此时胡说已经不见了，不知道去了哪里。北方的战事还在继续，宗室的前线司令宗应在得知146壁垒出事之后，立马将宗室的前线将领全都召集起了开会。只是当那些将领一进指挥部，便立刻被人控制住了，而后宗应则安排心腹开始收编之事。宗应手里的部队是这些将领中最多的，其他将领也没想到宗应竟然会如此果断，也如此的狠毒，竟在146壁垒出事之后第一时间将他们控制住。宗应对这些人说道， 如今正值宗室危机关头，我们需要团结起来。 所谓的团结，就是一切以他宗应马首是瞻，而大家现在都被控制住了，想不团结都不行。宗室将领们面面相觑，他们没想到宗室高层刚死伤过半，宗应便露出了自己的獠牙。只是有将领不明白， 可如今我们战败，就算你宗应控制了所有的前线部队，不还是打不过178要塞吗？ 我们向北走，必须继续往146壁垒以北行进，这里不能再待下去了，要在北方休养生息，以待卷土重来的机会。 将领们惊了，这宗应竟是打算带着大家去北方草原上吗？完全放弃他们现在已有的一切。不仅仅如此，宗应还打算带走这前线部队一路向北方劫掠，将所有宗室壁垒变为废墟，将壁垒里一切值钱的东西通通带走。至于这么做以后壁垒居民怎么办，那是178要塞该考虑的事情。 该如何摆脱178要塞的追击啊？ 自然有宗星帮我抵挡，再往北走170公里就是府治桥，过了桥我们就炸掉桥梁，时间就足够我们撤退了。178要塞搭建浮桥毕竟需要几天时间。 宗星是宗室里为数不多的老将了，当大家都萌生退意的时候，宗星却依然坚守阵地，寸土必争。平时大家都不怎么待见这位老将，这位老将也不太待见他们这群年轻将领，总觉得他们这些年轻将领对家族的归属感太低了。但宗应的言语之中已经决定了宗姓的结局。宗应看向那些宗室的将领笑道， 战争总需要牺牲，当然是别人的牺牲。 武川山的宗室部队突然撤了，只留下一支作战序列在最险要的地方负隅顽抗，而其余部队竟是转头开始劫掠自家的地盘。那些北方壁垒身为宗室属地，竟是惨遭宗室自己袭击。当天傍晚，宗应所带领的部队就已经抵达了府治桥头。他站在桥上看向运输车辆接连通过，忽然对身旁的副官感慨道， 此去北方不知何时才能再回来了。 记住，将各个壁垒里负责打鱼的流民都给带上，擅长畜牧的也都不要错过。 宗应退居北方也是有图谋过的，只是他也没想到会如此顺利，有人替他铲除了宗室大半高层。北方就是草原了，那里就是壁垒圈外的地方，野兽横行。但对于正规军来说，野兽又算什么呢？副官说道。 这些天有很多人当了逃兵，不过都被追上打死了。 有人想逃也很正常，在他们看来，哪怕是当了流民，也比去北方放羊强。不用担心，路上多杀点人，精简部队也是好事。毕竟我们还有一段很艰苦的日子要过，震慑一下其他部队也是好事。 如今，宗应就是要用极其高压的手段，将这些溃败下来的宗室部队拧成一股绳，带向北方。这些部队就是他的资本。到了草原，连装甲旅都可以抛弃，毕竟没有能源供给之后，机械化部队就变成了很鸡肋的东西。 司令，我们何时能回啊？ 等178要塞和庆氏打起来，我们就可以回来了。一山不容二虎，总会有那么一天的。庆诊此人野心图谋巨大，怎么可能放过北方的肥肉呢？走吧，静观其变。 其实宗应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来，就算178要塞和庆氏打起来，他们也根本没有力量重新登上这个舞台了吧，只能在舞台外黑暗的角落里看着别人表演了。但权术这种东西本就是真真假假，就算宗应没打算回来，也不能这么给下面的士兵说，要给这些人留一线希望，这些人才会给他时间把所有力量握在手中。然而就在此时，桥下的河流里忽然有只水箭迸发而出，宗应感觉到危机的一瞬间便心中大惊，谁也没想到会在这里突生异变，这是超凡者的袭击。宗应迅速把副官拉至自己身前，想要用自己的副官来抵挡水箭，可是那水箭来到宗应面前时，就是刹那间化为无形，变成一根根绵密的水针。宗应将身子全都躲在了副官的后面，一瞬间那位副官便被水针给打成了筛子。宗应旁边负责保卫他的超凡者终于反应过来，立刻从嘴中吐出一口云雾来，那云雾在空中便化成一头威风凛凛的鹰隼，盘旋在宗应的头顶，准备随时保护宗应。可还没等宗应松口气呢，那桥下湍急的河流里竟然有一条庞大透明的虎鲸飞跃而出，从桥顶一跃而过。这虎鲸由水凝结而成，当虎鲸越过众人头顶再落入身后的河流中时，竟是在空中一口叼住了那头鹰隼，硬生生地将鹰隼扯入水中。宗应身旁的超凡者顿时吐出一口血来，神色萎靡地坐在了地上。只是杀局到这里并未结束，天空忽有乌云凝聚，飘下雪花来，那雪花一片片的锋利如刀锋，竟是迅疾地从宗应胸口穿过，然后化作无形，宗应倒地。这位野心勃勃的宗室将领终究是没能实现自己的野望，不过临死前他也没什么不甘心的，今日所见这超凡手段明显不是来自同一个人，而是好几个超凡者在分工合作，非要杀他不可。而这水中变化多端的手段分明就是要告诉宗影，当日能让你毁掉黑石河的浮桥就是想要骗你，以为我178要塞再无退路了而已，并不是真的拿你那些快艇没有办法。宗影临死前心中叹息，旧的时代终究要过去了。王峰元接到汇报后看向张经理， 司令，宗应已死，确实如你所料，他们走的是府之桥，司令真是神机妙算呐！ 哼，连你也学会这一套了，他们想要摆脱我们就只有这一条路可走，哪有什么妙算不妙算的。 世人都以为178要塞的超凡者寥寥无几，但事实并非如此，用王峰元的话来讲，就是都是被冻出来的。那些战士们在边防哨所里日日接受苦难，到了冬季连哈气都会凝结成冰，那种极寒的恶劣环境里锻炼出了最坚实的意志。不过 光哀动还不行，还得有着世上最赤诚的信念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那么恶劣的环境是为了自己吗？当然不是。是为了立功晋升吗？也不是。他们是为了守护自己身后的壁垒。所以他们觉醒超凡的条件里，信念与苦难缺一不可。杨小锦曾对任小素说，当灾难降临时，精神意志才是人类面对危险的第一序列武器。野兽将变得更加强壮，植物将变得奇诡无比，而人类拥有的是什么呢？精神意志才是人类最正确的进化之路。当然，即便接受了苦难，超凡者仍旧是万中无一的天选之人。178要塞由超凡者组成的秘密部队，这是王峰源心里藏着的另一个机密了。王峰源继续说道， 司令，前线部队还抓到了一个超凡者，就是能够找到其他超凡者的那个。据他自己所说，131旅叛逃后他就找机会逃了出来，他原本是想回武川山前线的，却被我们给捉住了。 哦， 张景林来了兴趣， 把他带来。 说着，外面就有几个人将那位超凡者扭送进了指挥部，却见对方是个胖胖的年轻人，嘴里还嚷嚷着， 我能帮你们找到其他的超凡者，你们找到那些超凡者就可以把他们控制起来，我很有用，不要杀我。 你搜寻的范围是多大？ 方圆100公里，你们178要塞肯定还藏有超凡者吧，我可以帮你们把他们找出来。 张景林看着面前这位超凡者笑道， 你还有其他的能力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 我叫寻夜雨，我没别的能力了。 张景林点点头，对王峰源说道， 送他去178要塞吧，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超凡者。不过不用勉强他们，只需要登记他们的能力，登记在册就好了。 寻夜雨瞪大了眼睛， 只是登记在册吗？你不控制他们为你卖力？ 我们178要塞还不需要用限制别人人身自由的方式来换取实力。在178要塞好好住着，不要再参与到战争里来了。 说着，张景林便让人把寻夜雨给带走了。北方的宗室壁垒已经完全处于失控的状态了。事实上，张景林知道宗印会走，却并没有拦着。若是那些部队在武川山顽强抵抗，反而会导致178要塞的伤亡增加。而现在宗应主动带着那些部队离开，一旦宗应死亡，那么剩下的部队将各自心怀鬼胎，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才怪了。有些人干脆占据了一座壁垒，想要成为壁垒的主人，只是178要塞的大军一到，这些人的意志立刻崩溃，投降献上壁垒。他们所做的一切在碾压式的实力面前都成了徒劳。178要塞这边已经派出了一支极其专业的团队来接收壁垒，这群人目的明确，操作细致，硬生生将壁垒里的旧统治阶级清洗得干干净净，杀伐果断。这是早就定好的方针，178要塞没空跟这些蛀虫虚与委蛇。就在此时，王胜之所属势力再次派来了代表团，与178要塞商谈关于打通交通生命线的事宜。以前没细谈，那是因为张景林还没有拿下整个西北。王胜之所属的势力在中原极其庞大，与另外两家财团三足鼎立，其余的财团多是陪衬的绿叶，又或是无心扩张的。所以王胜之上次来就对张景林说，双方都有彼此的诉求，178要塞想要中原的资源，中原也一样，但他们王家只跟完全掌握了西北的势力谈，不然毫无意义。王胜之上赶着跑到西北，却不意味着他要放弃原则。而现在，张景林已然成了北地之王，那一切都可以开始谈了。不过张景林笑着表示，北地之王这名字他还当不得，一介文弱书生哪当得起这样的名号？但未来某一天， 这西北之地会有新王出现，就连他也很期待。王家的代表有些诧异，所谓未来某一天会有新王出现这种话，怎么听起来像是古老部落的语言一样，还有点封建迷信的色彩呢？结果张景林笑说， 这是我们这里一位大忽悠说的，但我相信他总有一天还会回来。 商谈的事情只有几个重点，一是王胜之需要的矿产与资源都有哪些种类，如何定价，双方互换的资源都有什么，关税如何征收，二是如何修建西北至中原的快速路，如何管理。王胜之这边的意思是路他们来修，不管是铁路还是快速路，但张景林拒绝了王胜之的好意，表示西北的事还是西北人自己来做就好，西北人修西北路段，中原人修中原路段，都不吃亏。三是王胜之提出由他们出兵来围剿荒野里的野兽，以免这些野兽影响了交通安全，但也同样被张景林拒绝。眼瞅着西北这边将要架起前往中原的火车，178要塞的将领们都不知道这事儿到底是不是好事，但张景林最终还是觉得固步自封偏安一隅并非长久之道，他们要面对更西北的敌人，就注定要吸纳自己缺乏的资源来寻求进步。不过让张景林意外的是，这次代表团里竟然还有那位王胜之的妹妹王胜音。王胜音去而复返也有些疲惫，不过他来到178要塞指挥部后，有意无意的便问起任小素的行踪，还问起怎么没有看见任小素，是不是受伤了，是不是阵亡了之类的事情。这时他才知道，原来任小素在北方做了那么多事情，然后不告而别了。至于任小素去了哪里，连178要塞的人都不知道。王胜音显得有些失落。中原王家来人的同时，罗兰竟然也代表庆氏来到了北方，他此行是要商谈双方盟约的事情。罗兰的意图很清晰，双方互为友邻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共同防范中原，言下之意是要把中原当作假想敌来对待了，防止中原图谋西南西北。当然178要塞的将领之间也对这事儿产生了争议， 庆氏的野心太大了，如今是因为他们忙着接收李氏和杨氏的壁垒，所以腾不出手来，若是我们现在和他们和平相处，以后他们再起兵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是好啊？ 对呀，听说南方的实验体也够他们头疼了，庆氏的主力部队打下资阳一线后立马掉头去了南方，所以庆氏现在是根本没有力量来对付我们，所以才要说和平相处的。 张景林看了他们一眼说道， 我意已决，与庆氏签署盟约吧，但有一条要拒绝，不能允许庆氏修建铁路与我们接轨。 王丰源小声道， 司令，其实大家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啊。这时候要再起战事，庆氏的境况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境况，若再打起来，庆氏的主力部队必然得立刻向北方移动，那南方就真成实验体的乐园了，到时候要死多少人呢？ 王丰源明白了，张景林的意思是想让庆氏安心把实验体打掉再说，这才是至关重要的事情。 那个罗胖子还有什么事？ 还有就是他想找任小素，我已经告知他任小素离开了。 旁边有将领嘀咕道， 怎么一个个全是来找任小素的，奇了怪了。 半个月后，尖刀连率先回到了178要塞，进入要塞时，要塞的居民夹道欢迎，有人举着红色的横幅，上面写着欢迎战斗英雄回家。张小满胸口佩戴着星云徽章，这是178要塞最高的荣誉了。道路两旁喜气洋洋的，有小孩子跟在他们的运兵车后面欢呼，有大婶把整筐的鸡蛋塞进他们的车里，还有要塞女神陆瑶带着文工团给这些凯旋的战士们办了文艺晚会。陆瑶见到他们的时候也是问哪位是任小素，结果张小满等人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 看着那欢呼如海的要塞，张小满真希望任小素也能在这里与他们一起享受这份荣誉。这份荣誉本就是任小素带给他们的。张小满怀里还有另一枚星云勋章，那是属于任小素的，现在由他暂时保管。张小满总觉得那少年有一天还会回到这里，然后他会亲手给任小素戴上那枚星云勋章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南的73壁垒位处南方三江交汇处，每到夏季，天空中高悬的烈日就会将江河里的水汽蒸腾起来。江河中下游地区的梅雨一过，高压气温控制这里，使气流下层运动形成伏旱天气，难以生成云雨，地表温度极高，所以73壁垒也有火炉壁垒之称。龙阳大道北方的官邸内有人争吵不休，里面的家族会议正在进行，官邸外面的广场上有十多辆豪车静静停着，司机们站在角落里面抽烟聊天，等待着自家大人物从里面走出来。会议室内有人大声说道， 西北方的王家已经打通了西北的商路，若是放任他们继续发展下去，岂不是在坐以待毙？ 你不要老是想着打仗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向北边和东边继续辐射，那边的清河集团和陈氏财团也同样不容小觑啊。 说话反驳的是一位蓄着胡子的中年人，面色平静，深蓝色的军装在黑色领带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肃穆。 周世纪，清河集团偏安一隅，向来不参与与中原的资源争夺，有什么可怕的？ 我看你是分不清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。我并未拿清河集团当作敌人，只是据说清河集团已经掌握了创造超凡者的方法，我认为啊，咱们现在应当先拿到这个方法。 蓄着胡子的中年人将面前的纸和笔重新摆正了位置，严丝合缝。 那也没见到他们有几个超凡者啊。 超凡者在当下里已经越发的需要我们提高重视了。 这是主战派和保守派的斗争，但这次会议注定争论不出什么结果。又过了两个小时，这些周氏的大人物们才纷纷从官邸中走出。保守派的大人物们纷纷与这一派的代表周世纪告别，还有人邀请他去喝两杯，但是被周世纪拒绝了。周世纪走在官邸门前的碎石小路上，早早就有礼宾官和安全人员等在车前。礼宾官帮周世纪打开了车门，他点头致意后便钻进了车子里。黑色的豪华轿车从官邸驶出，一前一后还有两辆摩托车护航。坐在前排的辅佐官拿着一份文件说道， 与清河集团接洽的人回来了，他们依旧拒绝我们的提议。 而周世纪闭目养神，表情没有丝毫波澜。这时远处一座高楼上正有人拿着军用望远镜在追着车队的行踪，当他确定了心中的答案后，便转身从身后的鸽笼里取出了三只白色的和平鸽，抛向了天空。白鸽振翅的声响让人感到喜悦。另一边，有人小心翼翼地躲在民居里面观望着那处高楼，当他看到高楼上飞出三只和平鸽，便对身边三名手持枪械的同伴说道， 目标按原计划行进路线，做好战斗准备，此次刺杀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 你们说咱们干完这一票有没有机会加入安京寺？ 在他们口中，安京寺似乎是一个组织而不是一座寺庙，毕竟杀完人才有资格加入一座寺庙，天底下也没有这种道理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他们身边的阴影里忽然走出了一个年轻人。那年轻人呼了一口浊气，咧嘴笑道， 终于找到你们了，不过我安京寺可不是你们这种角色就能加入的。 那四名杀手迅速抬枪指向这位年轻人， 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是一直躲在厨房里吗？ 那年轻人手里还端着一杯果汁，轻笑道， 别着急嘛，让我把果汁喝完。 说着，那四名杀手的枪管忽然弯曲，看起来如同麻花一样。五分钟后，年轻人从这楼房里走出，他的白衬衣上有一颗猩红的血迹，宣示着屋子里的四名杀手的命运。皱眉看了一眼血迹，只是伸手一抹，血迹便消失不见了。远处钟声响起，平安广场上的和平鸽被钟声惊醒，纷纷飞上天空。忽然间，他从兜里掏出一只千纸鹤来。 任务完成，佣金请存入我的账户。这都是些小角色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幕后雇主是谁。 说完，那千纸鹤竟然自己飞了起来，飞上高高的苍穹，穿过奔腾的江海，飞向北方。这里的消息自然会由千纸鹤帮忙带去。那白色的千纸鹤隐藏在和平鸽之中，一点也不突兀。至于这千纸鹤会飞去哪里，这年轻人也同样并不知晓。北方的一条山道上，正有一少年翻山越岭。他顺着一条河流一直往下游寻去，似乎一路上都在寻找什么，又生怕错过什么。这里的山都是土黄色的，只有继续往东走，山体才渐渐清脆起来。似乎是因为没有找到线索，少年的神色中稍感失望。不过这好像也是好事，没看到尸体，不正意味着他要寻找的人还活着吗？走着走着，连续行进了半个月的时间，其实如果他全速前进，恐怕四五天就能穿过山脉了。但为了寻找线索，耽误了不少时间。少年忽然听到前方有砍伐树木的声音，他放慢了速度，还没走多远，便看到一群流民工人正戴着安全帽施工。那些流民工人看到少年，便先是愣住了。 朋友，你从哪儿来啊？怎么是从山里走出来的？ 啊，不是，我迷路了，不小心走到这里来。我从西北来的，老哥们是哪里人？ 我们是61壁垒的伐木工人，流民。 伐木工里年纪最大的人说道。 西北是逃避战乱过来的吗？最近从那边逃过来好多人呢，听说在打仗。 是，我也是逃避战乱过来的，那边打得太凶了。 哎呀，哎，听说那边超凡者特别厉害啊，有人说是从146壁垒里逃过来的，在我们集镇上还住着呢。他们说146壁垒竟然是被一个少年超凡者给打掉了。现在的超凡者这么凶吗？一个人就打一个壁垒啊。 我也不知道啊，我没去过146壁垒。 哦，你们那边通讯不方便，不知道也正常。我叫徐亚辉，你要是迷路了，可以等会儿跟我们一起回去，先在集镇上安顿下来。想进壁垒啊，肯定是不行了。哎，朋友，你怎么称呼呀？ 谢谢老哥了，我叫任小素。 伐木工需要完成今天的任务才能回到壁垒里去，而任小素就在旁边给这群工人一边聊天，一边等待他们收工。任小素与尖刀连不告而别之后，并没有直接从宗室地盘深入中原，而是转头南下，找到当初发洪水的地方，然后一路朝着东边行进，试图在河流沿岸寻找颜六元他们的踪迹。河谷地区已经形成新的河道，这里几乎每年的地貌都和去年不太一样。那从雪山一路奔腾到下游的河流，像是时间一样，冲刷着这里熟悉的模样。一路沿着河流走下来，任小素甚至还遥望过他们曾经居住的聚居地，还有杨小锦教他狙击枪的地方。但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，任小素并没有找到王富贵他们的线索，哪怕都要走到61号壁垒了，都没找到。 你小子真是命大呀，迷路到这山里还能活着出来。 山里有什么吗？ 有一窝野猪啊，特别凶猛的那种。 任小素默默地想着，这工人说的应该是自己前几天吃掉的那窝吧。不过他也没多说什么，只是跟着惊呼。 啊，那确实好险啊，幸亏我没遇到。 他坐在一旁问伐木工说道。 老哥们平日里经常在这一片活动吗？ 对呀， 刚刚坐下打算休息一会儿的伐木工说道， 我们呢是专门给王家砍木材的，近几个月都在这一片干活，早些年啊在北方，不过王家说要什么持续发展之类的，不能紧着一片树林砍，所以就把我们派到这里了。北方砍过木材的地方啊正在种树呢。 哎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，费劲巴拉的把树给砍了，竟然还要重新种上，也不知道图啥。 任小素没接这个话茬，而是继续问道， 那你们有没有看到上游飘下人来？ 伐木工人们顿了一下， 你是在找家人吗？ 对， 上游其实经常飘下尸体来，兴许就是你们西北打仗所致吧，但活人却没见过，也就是这条河还能看到尸体啊。据说这是雪山水，没什么食肉性的鱼类，换作其他河流的话呀，尸体都会被鱼啃光的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顿了一下不再说话，其实他心底一直害怕听到一些不好的判断，不过没关系，他还会继续找下去的。而且这些伐木工人并不是每天都会来这里的，也许就刚好错过了呢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伐木工看了任小素一眼， 提前跟你说一下，西北那边逃难过来的人，虽然王家也不拒绝，但是通通没允许进入壁垒，所以啊，你们壁垒人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很有可能啊会成为和我们一样的流民，只能干些粗重的活养家糊口。 啊，各位老哥误会了，我也是流民。 当伐木工人听说任小素也是流民的时候，神情顿时亲切起来，纷纷打听西北的流民和中原的流民有什么不同。结果伐木工人们得出一个结论，西北的流民过得没他们好，虽然他们也累，也低壁垒人一等，也生活得很匆忙，集镇上彼此之间也都不太信任，但起码他们不担心自己会饿死，也不用吃发霉的窝头。 我们这里忙活一天，还能回集镇上买一碗羊肉泡馍吃吃呢，要是再下点血本，还可以吃个肉夹馍。 你们这里流民都吃得起肉吗？ 羊肉泡馍呀，只有肉汤，哪里能见到肉啊，有肉汤就不错了。 任小素恍然，确实有肉汤喝也是个很不错的事情。相比较而言，中原确实要比西南西北富庶一些，自古如此。傍晚的时候，伐木队的队员开着卡车满载着木材返程，所有工人都坐在卡车车斗的木材上，有人问任小素， 你在西北见过178要塞的部队吗？啊，我们听西北逃难过来的壁垒人说啊，178要塞的部队很厉害，尤其有一支连队在北方打的宗师是一点脾气都没有，还把宗师的粮仓都给打了。 我也只是听说过却没见过。 哎，你快给我们讲讲，最近集镇上都在讨论西北的事情呢，听起来啊，那可比说书先生的故事还带劲儿啊。 听说那支连队本来是不想渡河北上的，可他们觉得战争打得太久了不好，正所谓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，所以他们就义不容辞地驾船渡河去平定北方战乱。不过这支连队厉害归厉害，但是要说到最厉害的还是这部队里的一位超凡者，据说他勇猛威武，英俊潇洒，后来他一个人孤身北上去了146壁垒，那叫一个风起云涌。对了，你们刚才说起的那个超凡者就是他了。 就这么说着，伐木工人们都听入迷了，快到集镇了才反应过来， 哟，这么快就到了。 可就在这时候，一阵狂风刮过，天上好像有什么白色的东西在振翅飞过，却被大风给压下了高空。任小素下意识觉得不对，就从车斗里跳起，一把将那白色的小玩意儿给抓进了手里。他把手掌摊开一看，那赫然是一只小小的精致千纸鹤，似乎有灵一般。那千纸鹤竟然还在扭动着身子瞪着任小素，虽然这千纸鹤连眼睛都没， 但任小素偏偏心底里生出这极其诡异的感觉，这小玩意儿真的在瞪自己。千纸鹤翅膀极其锋利，任小素不经意间还被他划破了手指。正当任小素吃痛松手的时候，千纸鹤再次振翅想要逃离，可还没飞出手掌心呢，就又被任小素抓住。任小素好奇地拆开它，方方正正的白纸内侧写着北方战事已定，庆氏与178要塞签订盟约。 这是有人在向中原传递情报吗？ 任小素心里寻思着，不过庆氏和178要塞签订盟约的事情连他都不知道呢。结果还没等他想明白呢，旁边忽然有伐木工面带疑惑道， 这白纸鹤怎么会飞到这里啊？ 伐木工人们都没看清任小素和千纸鹤之间的那些小动作，只觉得这里飞着一只千纸鹤有些奇怪。 可能是被风刮来的吧。 哎，你们还记得不？集镇上的说书先生以前讲过一个关于白纸鹤的故事，说是一个很神秘的组织喜欢用白纸鹤传递情报。哎，任小素，你这白纸鹤里面有写字吗？ 任小素把手一握笑道， 什么也没写，那说书先生肯定是编的吧，哪有人能用千纸鹤传递情报呢？ 哦，也是。 大家一听任小素这么说，也就不再追问了。只是这话给任小素听得一愣一愣的，他隐隐觉得那所谓的神秘组织搞不好是真的呀。只是这样一个组织怎么就被自己随手抓住了通讯方式？巧合还是故意安排？任小素天生谨慎，每每遇到奇怪的事情总会多想一些。当然他也没想过换了别人能不能抓住这千纸鹤还真成问题，搞不好还要被这小小的千纸鹤反杀呢。他把千纸鹤重新叠起来，看看对方会不会再次飞走。结果拆开之后，任小素发现自己不会叠了。 确实是以前没学过这玩意儿啊。 任小素将纸片收进了宫殿空间里，这千纸鹤恐怕是某个超凡者的能力吧。任小素望向61号壁垒，刚刚千纸鹤飞去的方向就是61号壁垒，所以那个超凡者就在61号壁垒中吗？伐木队的队长到了集镇门口便停稳了卡车，跳下车来对任小素说道， 这集镇上啊，现在有不少逃难过来的人，你要是想找家人啊，就得在这里好好找找了，要是这里没有的话。 后半句没说，这位队长的意思是这里没有的话恐怕就已经遇难了 啊。我就在集镇西边住着，你要没事干想讨口饭吃啊，就来西边找我吧，正好最近活儿比较多 啊。谢谢老哥了，不过我最近应该还不需要。 任小素道谢之后就在集镇转了起来，一个窝棚挨着一个窝棚去寻找王富贵等人。这里的集镇很大，要比他在西南西北见过的集镇大好多倍还不止，很多难民已经搭起了窝棚，不少人面如死灰，有着一丝绝望。高高在上的壁垒人忽然变成了流民，许多人恐怕都接受不了。他们有些人带着钱财过来，还以为自己可以在中原继续安逸的生活，结果王氏财团的所有管制壁垒都已经早早不再接受宗室货币了。以前有人过来经商的时候宗室货币还能用呢，结果现在却不行了，仿佛王氏财团认定了宗室会一败涂地似的。来到这里的难民只能卖自己的金首饰勉强度日。他看到有壁垒人跟在流民身后，说自己能干活想讨口饭吃，结果却被流民嫌弃年龄太大，又看起来不像是有力气的人，拒绝了。也有壁垒人则在破口大骂，骂这些流民竟然敢看不起自己这些壁垒人，结果被流民一顿乱揍，甚至被流民吐了痰。当然也有壁垒人很快就向这个世界低头了，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换取食物。中原的流民虽比西南西北强，但也必须劳动才能换取食物，这是铁一样的规则。但让任小素失望的是，他在这里并没有找到王富贵等人的踪迹。此时的他有些迷茫， 这茫茫人海，自己该怎么把王富贵等人找出来呢？就在此时，伐木队里一个尖嘴猴腮的工人悄悄来到任小苏身边。 哎，我跟你很久了，你是不是没找到家人啊？哎，没关系，我这边认识一些朋友，他们可以帮你找，只要你有钱。 任小苏回头看去，只见对方眼神飘忽不定，似乎是自己之前给队长说最近不需要干活，让对方猜到了自己身上带有钱财的事情。 那就拜托你了，若能找到我的家人，必有重谢。 那你跟我来，集镇上不方便说话。 说着，这伐木队的工人转身就带着任小素往荒野上走去。走了没多远，任小素忽然开口问道： 还要走多远呢？ 嘿嘿，马上就到了。 那伐木工说着便来到一处小土丘，吹了一声口哨，却见土丘后突然钻出来三个人。那伐木工人看向任小素笑道： 哼，你身上有带钱财吧？交出来，我们放你一条生路。 你们用这种方式打劫多少难民了？不是说这边夜不闭户吗？你们这里不是有个叫做人工智能的东西吗？ 之前王胜英和王胜之都说过，他们王家所掌控的地方夜不闭户，只因为有一个叫做人工智能的东西可以分析犯罪行为，正确率极高，想要犯罪却不被抓住，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。可眼瞅着好像并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却听着伐木工冷笑道： 哼，那是壁垒里的事情，跟我们流民有什么关系？快把财物交出来。 行吧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